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于大家了解海外生活方式、海外的居住文化、海外投资置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起到一个有效的服务。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外有家的特邀海外置业顾问，美国 BQ 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张雪玲女士。你好张女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张女士呢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快30年了哈，那么之间呢一直在从事着相关的财务呀、会计呀、税务的工作，那么20年前呢开始投身于房地产的这个税务和会计工作哈，这方面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今天呢就请张雪玲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啊如果是投资置业购房的话会有哪些税费的产生，那么同时呢看看在美国当地的居民呢又是如何通过购房来合理的避税，还有就是在美国如果说持有房产的话，那么有哪些持有的一些费用等等啊。那么今天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我想先请张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您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房产税务的领域呢？ 这个说起来也话长了，我基本上是从我们华人比较多的从事这种 EB-5 的投资移民呢，大概是从2004年最开始，2007年以后慢慢开始多起来，那么登陆的人差不多都在2009年左右。那么我就有机会呢，跟这些新移民最初就开始接触。最开始呢，大家到美国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税务比较复杂的国家，也需要去每年报税，这是我们跟我们的体制不太一样的， 跟国内可能完全不一样。 是，那么刚开始呢，大家只是想了解啊，每年这个所得税啊，或者是增值税怎么去申报。但是大家去了以后，一看到美国的这个地产呢，有房子有非常大，有非常便宜，环境又非常好，然后大家就开始对美国的房地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就开始接触这些客户以后呢，然后我就最开始是给他们从税务这方面做一些指导和规划，怎么样了解美国的税务啊，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任何的这个 漏洞啊、纰漏啊。 是，但是大家去的第一件事，一看到美国的这种情况，就是大家最先想的就是来从房地产这方面能够去海外拥有一栋房产， 先给自己安个家。 对，不管是为了安家，或者是后来也是为了投资，也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个度假屋，各种情况都有。那么我最开始是从事的地产，就是纯粹的土地的投资这一块，在跟洛杉矶呢一家非常有名的，也差不多是最大的土地投资公司，给他们做这种顾问，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后来呢，因为新移民的这个需要，那么我就有转到房地产这个方面，就是这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那么我看到对于您的这个介绍资料说哈，您呢是美国税务局的注册税务师、注册财务师哈，那这方面呢是有很多的相关的经验哈。那么在美国如果要想买一套房子，对于业主来说哈，通常需要缴纳哪些税款，和国内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美国的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呢，有一些税费，这些税费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分，有一些是买方买，有一些是 卖方 来支付的。 来支付。 嗯， 对，这个每个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规定。 就是每个州或者每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规定。 对。 嗯。 那么通常呢都会有一个 transfer tax, 就是说你的产权从这个人到那个人。 嗯。 这个 transfer tax 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赠与税，而是说产权的转移。 嗯。 这个大约是在1/1-3%。 嗯。 但是也不一定是买方出或者是卖方出，就看各地的他一个习惯。 嗯，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产权转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国呢跟我们大陆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都会通过一个第三方的机构。 嗯， 第三方的机构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交易的公正顺利的进行，一方呢卖方把房子的产权拿到这个 escrow 公司，我们叫它 escrow, 那这个第三方的机构，那买方呢是把钱打进来， 同时都给这个第三方机构 是 起到一个保证的作用哈， 对对， 会出现说谁忽然跑了这样的事情哈。 然后就是他们会收一定的费用，这部分的费用大概也是1/1-5%左右，也是不太不定的。 嗯嗯。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产权的保险。 嗯。 我们为什么要有产权的保险？因为房子呢，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尤其是对本地的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嗯， 也许有的家庭呢，可能一辈子最大的一个产业就在房产上。 嗯， 那么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上一定要比较很清楚，不要有任何的瑕疵。 嗯， 那么产权的保险呢，它就是他们会做这一部分。就是看看以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然后以后如果有任何的纠纷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下，它是有一个保证的。 嗯， 这一部分是算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差不多也是在3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当然房子比较贵的时候甚至会更多一点，但它也不是一个按比例的。 嗯， 这一部分算是比较大的。 嗯，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像这个产权保险这方面的购房的发生的费用哈？ 嗯， 这一块呢可能是我们国内购房目前还没有涉及到的。 哦，这个，嗯，对，是这样。我举个例子说哈，在加州来说，因为每个州有不同，美国有7个州，它叫 community property, 嗯， 这个意思呢差不多跟我们大陆是一样的，就是夫妻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的财产都是共同财产。 嗯， 不管你工作不工作，也不管谁挣的钱多，大家是一人一半的。那么像在加州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州，这样的一个州，我们有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是为了这种方便，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个在大陆工作，一个在美国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从婚姻法上，当然你婚后去买的财产都是夫妻双方都有的， 对， 但是这个产权的时候呢，你可以只有持有人只有一个人，但是为了避免以后的这种 纠纷， 因为另外一个人假如说是出现离婚的这种情况，他是有办法去 claim 这个财产， 嗯， 说我这个婚后的财产也有一半。为了避免这样的纠纷呢，我们在加州买房子的时候通常都会希望，如果只有一个人持有产权的话，就希望你能写一个，就是你说我以后对这个房子我放弃他的对他的 claim 这样的一个 放弃对他的持有， 对， 嗯， 这就是产权上要调查的一个方面。如果是结婚了但是只有一个人的产权，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声明的话， 嗯， 这对产权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 嗯，看看一定要明晰这个产权具体到底是哪一方的。 对，你如果只有一个人， 嗯， 那么另外一个人放弃了对他的 持有 、 嗯， 对，有这么一个声明， 嗯， 以后这个产权就没有问题。 嗯嗯，好，那么刚才说了第三个哈，就是这个房屋的保险费用哈， 是， 那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就是一些比较琐碎的小的东西哈， 嗯， 比如说因为美国的房地产税呢一年差不多是交2次， 嗯， 比如说加州是4月10号之前和12月10号之前， 嗯， 那当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肯定不会落在这两个点， 嗯， 一定会是在这中间的某一些时间， 嗯， 那你就会牵涉到有一部分的这个房地产的 税呢是一方要交还是另外一方交、嗯、要交， 也许是正好发生在他也持有我也持有的这个中间阶段， 是 那到底这个钱该怎么来分， 对 谁来付更合理，付多少更合理哈？ 如果一方已经付了，但是他的产权支持了在重建的一部分、 嗯、 那么另外一方呢就要把他付的要再付出来 还给人家， 对对是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比如说一个公证费啊，还有一些、嗯那个就是比如说要贷款的话、 嗯、 还有贷款的一些费用、 嗯、 差不多就是一些杂项的费用，这些费用呢并不是很多。 嗯，那么我听起来哈，我觉得可能和中国购房最大的不同的几个费用、 嗯、 一个就是您前面介绍的这个第三方的费用、 嗯、 第三方收取的费用，还有就是这个产权 transfer 转移的这个费用，再一个就是这个保险，房屋产权保险的费用，可能这三者是跟我们国内购房在习惯上有些不同的。 是。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刚才呢谈到了在美国购房通常需要缴纳哪些税款啊，税款的金额呢又大约是如何来进行计算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美国买房之后，我们也听说哈他对这个买房者有一些扣税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那这个政策呢就差不多我们要涉及到把房子分为两个分类， 嗯， 你是自住房还是 投 资房，它的房产税呢税率都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加州是你的评估价格的1.25%，当然你第一次买房的时候呢有一个买价，差不多这个买价就是你的评估价，当然以后每年政府还会做评估，根据市场的变化，它的变化呢也不会是很大，当然你买的时候可能你的市场上价格是一个价格，通常政府的评估价呢会比那个价格要稍微低一点， 嗯， 那你的房产税呢交的就可能是低一点的， 嗯， 那这个主要是不管是对自住房还是说投资房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从这个税的优惠上来说呢，自住房是有一个优惠的，如果说我今天来卖房子，我往前后面去推5年，这5年之内如果任何一个这个房产的持有人在这个房子有2年的产权，同时有居住2年的话，都有$250,000是不用交增值税的， 嗯， 这是自住房特有的一个特点， 嗯 嗯，那我们在当地的华人呢尤其是在房地产上升的这个阶段，通常就会你可以看到尤其是做房地产这方面的经纪人，他们因为对市场比较了解，会在经常的是买个房子住2年以后，因为那个市场阶段都在房子在上升嘛，涨得比较快，那么过2年以后他就会再搬一个房子， 嗯， 他就每一次这样去折腾几次以后呢，就光免税的这一块就是增值，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就差不多够自己的退休了。 嗯，看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这里面也是有窍门的哈。 是。 那刚才您谈到了对于像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呢，是对自住房和投资房进行了一个分别的一个不同的持有税费的缴纳哈。那这可能也是跟我们国内还是很不同的，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区分出什么房子是自住的，什么房子是投资的哈，只要买了之后都统一来对待哈。那么您再说一说怎么样来区别自住房和投资房呢？再具体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自住房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就是你要长期居住在这里，那当然我们现在呢人迁徙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 嗯， 我如果有几套房可能也在这儿住也在那儿住， 嗯， 别人也这是朋友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那么税局是怎么鉴定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税务的优惠，它有一个鉴定的标准， 嗯， 比如说你的银行，你银行是要有一个地址的开户的地址， 嗯， 那么你跟银行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结账单，这个结账单要寄到哪里去，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每 在美国每年是要报税的，你报税的地址用的是哪里，还有你有一些水电费的单子啊，就是你常用的一些东西， 嗯，电话费、水电费等等， 对对，是记在哪里， 嗯， 那么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 嗯 嗯， 就是评判你在你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地方切实的居住过了， 对， 那么居住多久算是自住呢？比如说我要住个一年半年我就搬走了，那这个还能界定为自住吗？ 当然它还是自住， 嗯，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那个两年的优惠， 嗯， 因为它是有一个两年的时间， 哦， 这个两年呢也并不要求连续， 嗯， 就像你说我可能在别的地方一栋房子住了半年， 嗯， 我回头又搬到另外一栋房子，等我卖房的时候你就看你哪一栋房子满足了这个两年的这个标准， 连续居住够两年的标准， 你五年之内可能有两栋房子都会满足这样的标准， 嗯， 所以你只要两年之内过去五年没有，这两年你只能卖一栋房子能够享受这样的标准， 嗯， 但是你过两年又可以享受另外一栋，总归是这个五年往后看， 嗯， 实际上也没有要求连续， 嗯嗯，就累积起来够两年，那么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这个税费的优惠， 对， 嗯，好，那么刚才您谈到的是在美国买房之后哈，怎样来通过购房然后呢来卖房的时候可以抵扣一些税费的哈，就是自住房和投资房的一个区别， 这个，我们下来呢，嗯，可以谈谈投资房这一部分， 嗯， 因为它是两个是不同的， 嗯， 投资房呢它也有它的优惠， 嗯， 投资房你也分两种，一种你只是为了升值， 嗯， 你像我们在大陆呢很多人买了房子不一定去出租，但是在美国这种持有成本就会比较高，大家都会去出租，一是美国的出租的收入比大陆要好， 嗯， 第二个呢美国是持有房产的期间每年都要交这个房产税， 嗯， 所以很少有人说在房子一直在那儿空着， 嗯， 那对你出租的话就会有个出租收入， 嗯， 出租收入呢每年不管是你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我们海外的投资者都是要报税的，当然报税不一定交税，你报税的时候呢可以把各种各样的费用跟房产有关的一些费用都可以抵，我们举个例子有什么样的费用呢，比如说房产税， 嗯， 如果房子有贷款的话贷款的利息，你同时你的房产如果不是自己管理让别人来管理的话它的管理费，还有保险，在美国你不管有车有房像这样大的资产的话都是会有保险来去保证这个资产的， 嗯， 那么保险费同时你为了出租所做的一些广告或者是任何跟它相关的费用，还有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去买房有可能要去当地去看房子，那么跟它相关的比如说这种机票啊或者是酒店呢，只要是为了买这个房子去或者是维护这个房子做一般的修理， 嗯， 都是可以抵掉的， 嗯， 那这些就是跟自住房不一样， 嗯， 要自住房的话除了当年的地产税和贷款的利息可以抵，其他的是不可以，那是作为个人费用， 嗯， 那么这是投资房特有的优惠，因为它有投资收入，那除了这以外呢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抵扣，可能是我们作为大陆的人不是特别了解，美国的房子呢自住房是有一个折旧，因为房子买完以后它房子本身的结构一定是慢慢时间越长是越来越它的价值是在减少，土地呢是在增加， 嗯， 通常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折旧费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可以抵扣我们当年的收入， 嗯， 那在美国来说自住房是可以用 27.5 年来去折旧，举个例子我买一栋房子100万，那么我每年可以折旧的折旧费就是100万除以 27.5， 嗯， 那这就是我当年的折旧费，这样就会把我当年的出租收入呢就是抵掉很多，那我们大多数的客户去了以后发现出租房有这么多的费用抵完以后并不要交什么税， 嗯， 但是你还是要去申报的， 嗯， 除这以外呢就是投资房在最后卖的时候美国也有一个特别的税收的优惠，虽然跟自住房不同，它是这么规定的，它叫1031置换。1031呢是美国税务上的一个条款，所以它就把这个条款放在这里面叫1031置换。 他的是这意思，如果我这是一个投资房，我卖掉，但是我是想买另外一栋房子，举个例子说像加州这种地方，08年以后大跌以后呢，09年底差不多房子就开始反弹了。 对， 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些中心地带的房子，或者是学区好的，或者是这种高端价位的房子，就是反弹的特别快，增值也特别多。但是从去年开始呢，这种高端的房子慢慢到了调整期，而不是这个因为 快速上涨的时候了。 对，因为美国的房地产是周期性是非常明显的，每几年就会有一个周期。那在这种情况下，高端的房子它可能是在止步不前，但是呢在二三线的城市，或者是这种价位在比如说70万到200万左右这样的房子呢，还是在涨。那你在这个时候持有这种高端的房子，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增值空间在这个阶段。那么有的人就想把它卖掉，像我们一个客户呢，就是2012年到了美国，买了房子在 Palo Alto， 就是斯坦福大学的附近，买这个房子就增值了很多，将近增值了一倍。他当时买的170多万。然后在300多万卖掉以后呢，他又去置换了好几个这种二三线的这种房子。这样的这几二三线的城市的房子还在涨。那如果说他提前经过一些规划做得好的话呢，他在45天之内能找到另外他要置换的这些房子，同时呢，在180天之内能够把这个产权过户。本来它有100多万的增值，这个增值呢，这个税是现在不用交，可以等到那另外几个房子卖的时候，或者是它可以这样一直置换下去，这样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税的优惠，因为不然的话，你要是税打完了以后，你就可能只能买到2套，那结果它是买到了3套，这个也是投资房特有的税的优惠。 看来这里面窍门还是非常的多哈。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这里面的门道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我想对于那些并不熟悉美国的房产交易呀，并不熟悉美国相关税法的朋友来说哈，应该去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刚才谈到了这个新移民在美国购房的一些情况哈，那么就您看来，您观察哈，很多刚到美国去安家的朋友们，那么他们在税务方面呢，房产交易方面，一般来说容易有哪些误区或者是盲区？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吗？ 因为中美之间的差异，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还是要了解他当地的这个各种法律。那同样置业也是同样的情况。新移民来说呢，或者是说有海外资产配置需要的这些人来说呢，到美国去购房，第一我们刚才就讲到，就是有一些税费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每年这种要交税，这个是大家尤其是不要忘了。我们去交这个地税的时候呢，通常是在每个县来交，那个一般来说可以在网站上直接交，也可以寄支票。但是如果你寄支票的时候呢，只要邮戳上显示的是4月10号这一天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晚一天，它的罚金其实是非常重的。对， 所以说这个美国人就交税是融进血液基因里的哈。 是， 要吃饭要交税是吧？哈， 对，所以我都比较建议你就把你在任何一个州购房的时候呢，它的税到底是哪一年，就是每一年的几月份哪一天要交，你一定要记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生活中有很多的比较繁杂的， 很容易忽略掉了。 对，除了这以外呢，我特别想提到，就是对我们尤其是非居民来说，就是只是做一个海外资产配置的人来说呢，除了我们的每年这个地产税以外，你如果有投资收入的话，每年这个报税，这里边有一个误区。一个比较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今年比如说我买了房子，我也出租了，但是我的出租收入比较少，我的费用比较多，尤其是第一年会有比较多的费用，那么我 没有净的利润，是不是就不要去报税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国税局如果说你不去报，你报的时候会，我们刚才讲到可以把这个租金收入列上，同时又把各种各样的费用可以减掉，最终呢你报了但是并没有交税。如果你不去做这么申报，税局就认为你只有收入没有费用。 嗯， 这个是大家常见最大的一个误区。 嗯，就是说不管情况怎么样，您觉得是赚了是赔了，都得把这个税费相关的费用清清楚楚的报上去。 对。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外有家的特邀置业顾问，来自美国 BQ 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张雪玲女士。刚才呢张女士已经就在美国购房啊，通常的一些税费的标准啊，报税呀、合理避税等等的，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介绍啊。感谢张雪玲女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海外有家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8-321-321获得更加详尽的解释。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he party. You told me it was gonna be a date. Then you had the nerve to ask me if we could go steady. Now I'm sorry, but it's getting kinda late. Does anybody miss that? Having lunch in the park or my hand in the dark. I wish that we could take it back to how it was like. Whatever. Special one. Since you left me, I was the lonely one. Looking for that girl, one in a million. To dance with through the night while we chillin' hun. So I guess I finally found my billion. Hun, I never knew that you were my special one. But since you left me, I was the lonely one. Looking for that girl, one in a million. To dance with through the night while we chillin', hun. So I guess I finally found my billion. It feels like I've been lonely when you're gone. Looking for that one in a million. Dance with me all night long. And make my heart beating like you're my one in a million. the tenderness. You always gave me something. The way you made me feel before you hit. See, you're changing me, changing me. Not just for us and me. That's not what I want to be. Oh, Lord, did you always keep me wanting? Oh.Holding you tight to see, but always stay. The safest place for hiding. People love to say, I'm blind to see. I can't face it, I'm wasted. And you never speak when that's all I ever need. Oh Lord, still you always keep me wanting. We're crashing like waves, we're playing in the sand. sinking, hope's shrinking. When I try to speak, no words, lips sinking. Hope this is not just wishful thinking. Tell me that you care and I'd be there in a heartbeat. Someday I will 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my soul feel glad today? If you're not the one, then why does my hand fit yours this way? If you are not mine, then why does your heart return my call? If you are not mine, would I have the strength to stand at all? I never know what the future brings, but I know you're here with me now. We'll make it through, and I hope you are the one I share my life with. I don't want to run away, but I can take it. I don't understand. If I'm not made for you, then why does my heart tell me that I am? Is there any way that I could stay in your life? If I don't need you, then why am I crying on? Distance maim my life. If you're not for me, then why do I dream of you as my wife? I don't know why you're so far away, but I know that this much is true. We'll make it through, and I hope you are the one I share my life with. So strong that it takes my breath away, and I breathe you into my heart and pray for the strength to stand today. 'Cause I love you, whether it's wrong or right. And though I can't be with you tonight, you know my heart is by you.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Hey hey hey, it's Nancy here from the UK, and of course Touch Beijing on 92.3 FM and AM774.com. Let me tell you how I am spending this Chinese New Year 2018. I am seeing in the year of the dog with some of my closest friends. We are going to stuff our faces with amazing jiaozi, of course. And where else are we going to do it? Well, right here in Beijing, because it is the best time to be in the city, because everyone else has left. Hooray! You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目的就是让学生深刻地理解数学的基本方法和规律。那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上海数学？ What is Shanghai Math? 那么看看，它是一种数学的教学法。 It is a way of teaching math。或者呢，把这个 way, W-A-Y 呢换成这个 method 也是可以的，一种方式啊，一种方法。这个 way 和 method 大家呢可以相互的替换。同时啊，它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支撑，后面用的词呢是 backed up, B-A-C-K。 这里面同学们注意了，它不是表示后面的意思，它是一个动词，表示支持的意思， backed up。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工作呀，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呢，需要相互之间的一个 backup。 这里面这个 backup 呢是一个名词词组了，这个 back 和 up 合到一起，表示呢同事呢，或者说一个队伍当中的这个队友给你的这个支持，它就等同于 support 这个意思。那么今天这个 backup 它是一个动词词组了，等于说修饰前面这个 teaching method 或 teaching way，后面他受到了一个教材的支持， backed up by textbook instead of worksheet。 那么这里面一个是教材，是 textbook， 后面又提到了一个 work 加这个 sheet， 这个 work 工作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sheet 呢，表示呢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练习册worksheet。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The idea is to practiceSums and exercises that all children must show they have a master before they progress. 好，那么它的一个中心思想呢，是学生一定要练习 practice sums and exercises。这里面是我们学数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啊，我们中国人认为非常好的一种教学模式。首先，你能够这个 sum S U M 表示能够总结。然后呢能够 exercise, 能够呢把你总结的东西呢运用到实践当中。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以确保 all children must show they have a master before they progress。 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技能和知识的时候呢，一定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之前，能够确保呢自己学到的东西呢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牢固。那么我们这种上海的教学方法就体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理念。它强调的呢是 children must show they have a master, M-A-S-T-E-R, 表示说掌握好了一件事情 before they progress。今天我们学了一个很好的词表示说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它没有用 go ahead, 而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叫 progress, P-R-O-G-R-E-S-S。 我想呢，有些同学学过一个词组呢叫做 make progress, 或者是 make some progress in something, 表示说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步。我们今天这个 progress, 它的意思呢跟刚才那个词组呢是一样的，但是词性发生了变化。刚才那个词组当中，这个 make progress 表示取得进步，它的词性呢是名词，而今天这个 they progress 是一个动词了，表示呢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种教学方法非常的严格， with strict rules, 这个词 strict, S-T-R-I-C-T, strict, 严格的非常苛刻的这个 rules。 The aim is to teach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thods and the law of math. 中心思想非常的明确，一定让学生能够深刻的理解数学最基本的概念。Deep understanding, 深刻的理解 of basic method, 基本的一个方法以及数学的一些原理用的是 the laws of math。这里面这个 law 不要翻译成法，而是指呢数学当中的一些规律。上海数学教学法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但我们知道呢，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呢，在英国呢受到了很多学校的欢迎。那么在上海数学模式下呢，孩子们一起上课，共同进步。好，看看相关的翻译。Shanghai Math is not individual based teaching.这里面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难的一个词叫 individual base。 这个词 individual 给大家拼一下， I-N-D-I-V-I-D-U-A-L， 表示个人的、个体的意思。其实用一个简单的词替换呢，就可以用这个 child， 这个 child 这个词，儿童，后面加一个 base， 为什么什么 为基础的，也可以用这个 center 这个词来表示哈，以什么什么为核心。A teaching that has become popular in Britain. Children are taught together as a class. 学生呢，作为一个整班来进行教学。Wisdom are moving through their lesson in steps. 所以说呢，它更强调一个整体啊进步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那种 individual based teaching 呢，它更加偏重于每一个学生所取得的进步，那么有可能呢，在一个班级里面，他的这个好学生和坏学生，他们之间这个差距呢，有可能由于这种 individual based teaching 呢，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而我们上海数学教学法呢，它更关注的呢，是整个班级能够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种上海数学教学模式，它的一个课堂展示环节是什么呢？当一个孩子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呢，其余的孩子呢重复这个答案，另一个孩子回答老师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余的学生再重复这个问题。孩子们在重复答案之前啊，他们会给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热烈的掌声。我们知道呢，这个掌声呢是鼓励回答问题的孩子，让他呢有自信。同时呢，我们说获得掌声的同学，他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肯定，同时呢把这个知识呢牢牢的记住了。所以呢，这种教学方法是非常好的一种鼓励学生进步的一个教学方法。他们把答案写在书上，之后再写在黑板上。好，看看相关的英文翻译。One child answer a teacher's question, and the other repeat the answer. 啊，非常简单，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其余的学生呢，重复这个答案。Then another child answer another question, the rest repeat it, and so on. 这个环节呢，不停地持续下去。The children give themselves rounds of applause. 这里面用到的是 rounds of applause. 这个 round, R-O-U-N-D, 表示一轮一轮的哈。这个掌声 applause A-P-P-L-A-U-S-E 表示说一个人的演讲或唱完歌之后大家给的这种热烈的掌声，用的是 applause. Before repeating the answer, they then write the answer in their books before each writing them on the board. 它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呢？上海数学教学法的目的呢，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理解每一课，确保没有人掉队。 The aim is thatEvery child understand every lesson, and no one is left behind.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它是指呢每一个学生都能了解，能够吃透呢每一节课。Every lessons, 确保 no one is left behind. 掉队这个词哈 ,left, 它的原型是 leave, 但是呢它这里面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被留了下来，被扔在某一个地方，用的是 be left behind。 所以说我们上海数学教学法呢，是确保整个班级整个学校能够顺利的一起达到一个很好的教学目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到非常好玩的，或者说呢非常有效的一种哈数学教学方法。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刚才讲到的这个上海数学教学法。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是主持人 Frankie。2018年的1月29日至2月4日，由我们北京外语广播主办的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在北京电台正式开始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邀请到了四位双语小记者来做客，他们分别是陶泽宇、魏瑞轩、文宇田和周涵宇。首先让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嗯，欢迎各位哈。首先请我们的四位小记者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从陶泽宇开始。 大家好，我叫陶泽宇。 大家好，我是魏日轩。 大家好，我是文雨田。 大家好，我是周涵宇。 哎，你们的自我介绍特别简单啊。陶泽宇来自于哪个学校？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我比较喜欢打篮球。 我来自翠微小学，我的爱好是篮球还有摄影声乐。 我是天津泰达枫叶国语学校的文雨田，今年已经高二了。 我是来自北京市中德学校的周涵宇，我的爱好是打网球。 好，欢迎各位啊。那么文雨田年龄最大，我猜你是不是你们这个小组里的组长？ 对 啊。那么这几天在进阶营之中，你们小组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发生？ 因为我们小组是所有组里面完成最快的， 嗯， 然后就玩那个雪圈，在那个滑雪场地里面，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四个人来回的互相拉，然后互相玩。 年龄比较大的这个组长啊，我想你可能对于其他的三个组员应该也有自己的评价，能不能给他们一些评价？ 因为我小时候也参加过类似这种的节目，然后就是和我小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吧， 嗯， 就有的时候话比较多，然后也挺喜欢玩很多东西，但是兴趣爱好啊什么的都挺不错的，性格什么的。 陶泽宇和魏瑞轩啊，两个男生，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多动哈，特别的活泼活跃，有没有觉得他们特别难管？ 还好吧，如果就是分配任务都能够按时按量的完成自己的。 嗯，所以看组长对你们的评价还是挺高的啊。我觉得这次这个进阶营里边呢，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课程，难度也比之前的基础营要高出很多。有没有让你们感觉非常有意思的课程，或者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我听说你们有这个新闻写作课是吗？ 啊， 在新闻写作课里边学到了什么？ 怎么样写好新闻？ 嗯，所以其实写新闻稿是一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哈。来，我们的这个组长文雨田。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吧，第一个就是那个主持 APEC 课的那个双语老师来到这里，然后给我们讲解那个发音，包括英语的一些主持广播的技巧。他的声音就是一出来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想到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舌尖上中国》的那个配音老师，就声音特别的 有磁性， 对，有磁性，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在丹田里面那样子在说话一样。 嗯，所以文雨田，我想你可能除了做记者之外，你是不是对播音主持也比较感兴趣？ 对，因为小时候一直都做过主持人什么的。 OK， 长大了希望做什么？ 就是搞传媒方面的。 哇，希望你梦想成真啊。所以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进阶营也是有备而来。来，最后我们周涵宇来聊一聊。 嗯，我最喜欢那个冬奥宣讲团的老师来给我们讲冬奥知识。嗯，因为那次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冬奥老师还让我们设计了冬奥会的吉祥物，然后还有有奖抢答的节目。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课上既有意思又学到了新的知识是不是？ 嗯，对。 有没有哪一个知识是你之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的？ 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还有第一个赢得奖牌的人。 哎，那我们考考你，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是什么时候？ 2008年。 嗯，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哈。 嗯， 那么接下来中国也将举办我们的冬奥会，是在哪一年？ 对，在2022年。 2022年，没错没错没错。经过了这个基础营和进阶营的学习哈，我想现在在你们心中对于一个合格的双语小记者应该有了一个新的标准吧。 会写新闻稿，就是摄影之类的，什么录音都得会，采访也得会。 哎，得是一个全才哈。 嗯嗯，我认为就是作为小记者，要会采访，写稿要写抓重点，然后要写得特别精彩，然后说话的发音什么的，然后还得准确。 嗯，陶泽宇。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英语和中文都要做到发音特别标准，其次还要就是自己写的新闻稿要全部留下有用的信息。 嗯，没错。文雨天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学习新闻来讲，它是一个有时效性、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真实性的一个东西。对于新闻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真实性，就是你说的话，你传播出去的信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嗯， 然后并且更重要一点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如果当一个记者的话，会提升很多方面的一个素养吧，就是无论是你的说话的反应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包括你整理稿件的这种重点，然后能够及时的说出很多这种很关键的东西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跨领域的一个行业。 没错没错，我想我们的这个文雨田啊给我们总结的非常到位哈。现在文雨田，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好不好？现在你是一名记者，陶泽宇作为一个这个不是特别配合的啊被采访对象，我们来模拟演练一下。假设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了陶泽宇，想要采访他关于冬奥的这个一些想法和观点，你将会怎么来去采访？ 如果是一个比他现在年龄还要小的话，首先第一点，我是会直接先去表明一下我的身份，然后并且更具亲和力的方式来告诉他，就首先让他先就是不是那么的提高警惕一样，好像我是陌生人要怎么样。然后更重要一点是， 告诉他之后可以，尤其是小孩子可以进行一种那种给礼物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方式， 有诱惑是吗？ 对，但是首先有一点就是一定要问的是关于他这个年龄比较符合他年龄的一些他可以切身体会到的一些问题，就对这个冬奥会，比如说他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滑雪项目啊，或者是他希望他家长以后带他有什么参加什么样的挑战啊，而不是说问一些就是成年人的问题，这样既得不到想要答案也不会更好的进行下去这个采访。 好，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真实的模拟一下啊，现在陶泽宇你就是路人甲啊，然后我们这个文雨田就是我们的小记者，在路上偶遇 1, 2, action。 好，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台的双语小记者文雨田，想采访您几个问题可以吗？ 嗯，可以。 您之前有没有过就是家长带您出去，尤其是在冬天一起玩雪打雪仗的经历呢？ 有过。 以后如果家长带你出去玩的话，更希望参加一些冬季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呢？ 滑雪吧，滑雪应该是我暂时来讲没有参加过的项目之一，也是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你去参加冰雪嘉年华的话，你希望在场馆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你希不希望就是工作人员然后在旁边就是进行看护，然后可以得到一种更好的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呢？ 嗯， 还是挺希望的啊。 对， 然后周涵宇你来评价一下，觉得这个采访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采访挺好的，就是如果到时候回去写稿的话会有就是东西可以写， 还是有素材可以去收集的啊。我知道你们也参加了这个鸟巢的冰雪嘉年华啊，你们小组一共采访到了多少人？ 10个，不是十个人，就是10组这样。 嗯，10组人，有没有被拒绝的情况发生？ 有四次 ，四次被拒绝哈、啊。当时被拒绝的时候，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啊？ 失落，失望。 如果是碰到了被拒绝的情况下，你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没有关系，继续找， 继续寻找。 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说去采访的次数多，而是到最后你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有效的采访的一个记录。 嗯，魏瑞轩，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被采访者？ 有，是小女孩吧。 嗯， 我们问了她了好多问题，后来问了半天回答了之后还有就回来了，就根本不回答，就指着她旁边那个她的姐姐。 所以其实并没有能够太有效的去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是吧？ 是的。 啊，周涵宇。 我看见有两个小女孩在玩雪圈，玩得很高兴，我就去采访她们。然后那两个小女孩，她就是她们都不想被采访。然后有个小女孩又逃走了，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她就很尴尬的在那儿坐着。我问她的问题，然后她也只是用几个字回答。 有采访到成年人吗？ 有 哈。陶泽宇，你采访了谁？ 成年人一共采访了3个，但是有2个都被无情的拒绝了。 嗯，只有一个成功了是吧？ 对。 那成功的那个人，你问了他什么样的问题？ 那个家长就是正在带着孩子在那个雪山上面那样子玩雪，然后当时就问了很多他对这个冬奥会的看法，包括希望未来就是国家对于这个冬奥会2022年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和往年不同的一些地方，然后就是觉得有没有什么突破性可以有。 嗯，怎么来评价你们这一次的采访？你们觉得这一次小组采访成功吗？ 有很多的遗憾。第一呢，没有采访到外国人，他们的人数也不够多，并且我们采访到的这些人呢，3-4条都是没有用的信息，到最后能用的信息并没有几条。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因为这是第一次弄嘛，因为第一次这算是一个实践，我们4个人不是寻找目标还是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挺努力一起在弄，前期的准备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充足的，然后问的问题也都还可以，但是唯一遗憾就是当时的工作人员，我们唯一只采访到了一个工作人员。 我们组的成员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谦虚的啊，但是我也相信你们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去尽可能的做好这一次的采访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组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2018年1月31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双语小记者来到了约6万平方米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鸟巢内。鸟巢作为首个双奥场馆，既见证了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又将迎来2022年的冬奥会。正在这里举办的第9届欢乐冰雪季，让鸟巢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走进场馆中，映入眼帘的是环绕座台上的中国红和长城灰座椅，原来的田径场地也经改造后被白色覆盖。游客在这片白雪世界中体验着冰雕滑梯、冰上碰碰车、 冰球等项目，无处不留下大人孩子的欢声笑语。其中我们采访鸟巢工作人员王老师，让我们更加深刻了解了冬奥会。 因为现如今压力很大，人们更多的是不想要运动，尤其是寒冷的冬天。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冰雪盛宴，从哪些方面才可以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呢？ 运动这个东西吧，我自己认为很提倡，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推广的冰雪项目呢也是有很多的，现在是鸟巢里主场的这个玩雪的，另外呢还有我们副场还有这个滑雪道，以及在我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边会有一个旱雪场，这边呢都是现在对外开放的，是供大家去可以玩耍。 在冰雕旁边有一个大约2-3米高的迷你雪山，很多小朋友都在攀爬这个雪山。别看雪山不高，难度不小，有一个小男孩正在爬雪山，眼看就要爬到山顶了却滑了下来，可他没有放弃，重新对雪山发起挑战。他的家长也在鼓励他，并且表示因为2022年的冬奥会让更多孩子喜欢上了冰雪。 冬天呢可以让孩子们多到雪天里玩一玩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青少年让他们都多多参与进来挺好的。 我们走到了玩雪圈的场地，雪圈很像一个轮胎，直径大约1米，有一根绳子连着它，许多不同颜色的雪圈在白色的雪地里显得雪场五彩斑斓。如果是儿童，一个雪圈可以坐2-3人，如果是成人可以坐1人，他们的家长或朋友拉着雪圈，或者奔跑，或者转圈，坐在雪圈上感觉特别刺激，很害怕会摔下来，一阵风扑面而来，感觉凉飕飕的。拉雪圈需要很大的力气，大家都瞬间变身大力士，游客们都觉得雪圈很好玩，但如果再添加一些项目就更好了。 希望有更多的项目来体验，还是说现在目前场馆里的设施就已经足够对于您对冰雪嘉年华的一种概念了？ 感觉应该更多好玩的才对。 如果场所够的话， 在鸟巢里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项通常在夏季进行的活动，骑马。不同于夏季，小朋友尝试在冰天雪地里骑迷你马。这里与其他场地不一样，马场四周虽然也被冰雪包围，场地中心却绿草如茵。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边呢主要是为了宣传一个这个推广马术，因为现在马术呢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运动项目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呢经过2008年奥运会以后呢，这个马术运动呢在国内慢慢开始普及越来越广了，这个冰雪季咱们现场那个人员比较多嘛，那些游客啊什么的，所以在这呢主要是做一个宣传。 那您觉得以后马术可以和滑雪项目有什么更好的结合吗？在冬季 咱们这个马术呢，咱这边呢主要是做这个正规的奥运项目的，像一些场地障碍啊，还有就是盛装舞步啊，还有一个3日赛啊，这些东西呢，它如果说和这个滑雪项目有什么这个可以交集啊，这个还真不好说。这个还真不好说。 2018年1月7日，随着北京市区内最大的滑雪场鸟巢北侧滑雪场正式对外开放，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全面亮相。据了解，是天气情况，这场冰雪激情将持续到3月初。双语小记者魏瑞轩、 周涵宇、 陶泽宇、 文以田 为您报道。 再次让我们感谢陶泽宇、魏瑞轩、文以田和周涵宇四位小记者做客我们小鬼当家的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大家好， So my name is Nicholas Rossellini and I'm the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in China. On behalf of all the United Nations family in China, I wish all the listeners of Radio Beijing a very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dog. 春节快乐！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里，祝你们新年快乐，